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 每天清晨8点到8点半，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那天我们都喝醉了，也都哭了，互相说了许多肝胆相照的话，真是难忘的一夜了。几天后，我和北燕正式举行了婚礼，他父母单独找我谈了一次话，问我是不是隐瞒了年龄。我跟老人家说，我从一生出来就显得比别的孩子老了。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20年前，冯小刚导演的电影《甲方乙方》片尾有这样的一句台词。那今天2017年过去了，你怀念他吗？听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在2018年第一天的早晨，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田阳。而这里呢，是一档全新的栏目《风从哪里来》。在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我都会和大家见面，一起聊一聊最近的文化热点，分享推荐一些优秀的当下热门的文艺作品。希望您听了我们的节目，可以获得一些信息量，可以满足一点您的好奇心、求知欲。或许如果还能启发您的一些思考，那可真是极好的了。今天是2018年的第一天，也是我们风从哪里来的第一期节目。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辞旧迎新，用最简洁也是最为概括的一种方式，汉字，来盘点和总结一下刚刚过去的2017年。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前几天，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和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等联合主办的汉语盘点2017活动在北京揭晓了结果。活动的主旨就是用一个字、一个词描述当年的中国与世界。2017年，想、初心、智、人类命运共同体分别当选了年度国内字、国内词、国际字和国际词，而19大也成为了年度10大流行语的榜首词。那我们就先来说说这个年度国内字吧，就是分享的享，享受的享。翻开我手头的一本新华字典，这个享字的解释很简单，享受、受用。汉语盘点的专家们在解读的时候说道，改革开放40年，人民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过上了祖辈们难以想象的好日子。共享单车的普及，共享经济的发展，又带给了人们看得见的实惠，阐述了共同富裕的含义。所以这一个享字不是独享，而是共享。不过在共享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的出现。比如在家庭或者社区单位中使用共享物品的时候，成员们大都会自觉地爱护物品，而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将原先私有私用的物品转化为共享共用物品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复杂问题。比如说拿咱们这个共享单车来说啊，什么小黄车、小红车、小蓝车，许多呢都被卸掉了车座，涂黑了二维码，甚至有的变成了成堆的垃圾。 原本是造福城市交通、治理拥堵的新兴事物，如今却成为了导致很多路段拥堵和不便的制度元凶。我们的时代当然需要共享，但是应该如何共享？共享经济怎样才能充分发挥优势，持续健康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社会的公共道德水平。一个想字我们就说了很多啊，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我相信还有很多。那说完了年度汉字想，咱们再来聊聊2017年的年度国内词初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在前进的道路上，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初心既是原点，又是目标，回望的是过去，指向的是未来。这是国内部分的年度字词想和初心。那我们再来聊聊国际部分。2017年的世界也发生了许多的大事，最终智慧的智字还有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词汇分别当选了2017年度的国际字和国际词。这个智字啊，我们知道上面一个知，下面一个日，知太阳之阴阳也。引申到广义来说呢，是能够知晓万物的变化，拥有处理各种事物的智慧。人类将自身的智慧注入机器，全球制造业开始迈入智能化时代，人工智能产品也在不断的推出。可以想见，在不久的未来，人类的生活将变得更加智慧。而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这句话也已经是全球各国人民的一种共识了。这一次的盘点活动，除了年度国际字词，还评选出了2017年度十大流行语、十大新词语和十大网络用语。与会专家介绍说，年度流行语是用词语来概括了一年中令人难以忘怀的时事、事情、民心，也记录着世界的变化和时代的变迁。其中十九大成为了最受关注的焦点。十九大报告中的关键词新时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也迅速流行开来。而年度新词语则是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脚步以及人们的心理变化路程。其中有政策层面的雄安新区、留置，有关乎民生的共有产权房、租购同权，也有反映国际局势的通俄门、金砖家等。据说这次的汉字盘点活动一共收到了网友的推荐字词数千条，推荐和投票点击量达到了两亿次。看似简单的一个字、一个词，却是记录了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描绘了中国和世界的万千气象，也凝聚着大家的美好期望。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节目，我是田阳。今天是2018年的元旦，在这儿也要祝大家新年快乐，凡事都能有一个好的开头。今天我们聊的是刚刚过去的2017年的汉字盘点。刚才呢也说了很多不同类别的这个年度词语，其中有一项是年度网络用语，应该是听上去相对比较轻松也比较娱乐的一项，当然了也是网友们最热衷于讨论的一项了。网络用语嘛，本来就是网民智慧的结晶，通常特色都很鲜明，辨识度和使用度也非常之高。2017年度的十大网络用语，有的来自于电影电视综艺节目，有的呢来自于网络直播平台，每一个都生动描绘了网民们这一年来的喜怒哀乐，可以说一年往事尽在其中。据说监测语料库是提取了代表性的网络论坛、博客、微博、网络新闻等不同媒体形式的海量的年度语言资源，语料库的规模有近60亿字，绝对算上大数据挖掘了。 十个网络用词，咱们呢今儿就挨个的跟大家简单捋一遍。第一个就是打 call， 常用于为某某打 call 这样的句式，意思呢就是为某某加油呐喊。这个打 call 啊，当然您不能理解是打电话，它是一种应援文化，就是演唱会上台下的粉丝跟随着音乐节奏，按照一定的规律，用呼喊或者是挥动荧光棒这个方式和台上的表演者进行互动。那随着一些选秀节目的播出呢，打 call 这个词呢也是越来越火，然后呢就引申出了更多的含义。一般来讲呢，就是表示对某个人或者某件事的赞同和支持。哎，您可以回想一下，刚刚过去的2017年，您都为谁打过 call 呢？第二个是尬聊，顾名思义哈，尴尬的聊天让气氛陷入冰点。这个词是从尬舞这个词衍生而来的，有强行聊天的意思。您比如说碰到一不会聊天的人，分分钟就能把这天给聊死，但是情境所限，我还必须得跟他聊，那就不得不尬聊了。这元旦到了，离春节也不算远了，很多单身的朋友们是不是要面临新一波的被父母亲戚逼婚催着相亲的情况了呢？这要是碰上一个没眼缘的，没有共同话题的，眼看着就是尬聊一番呀。第三个网络用语是你的良心不会痛吗？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杜甫一生为李白写了15首诗，但是李白回应他的诗作甚少，却写了一首赠汪伦。于是很多网友责问道，李白，你的良心不会痛吗？这句话也随着一系列的网络表情包迅速走红，一般用来嘲讽和吐槽别人。第四个是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据说这句话最早是出自香港电影《家有喜事》1992，两位主人公之间的一段经典对白，意思是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常常用来调侃一些比较具有戏剧化反转的剧情。第五个咱们要说的是皮皮虾，我们走。这个说法其实是源于某个游戏，玩家之间的聊天惯用语。2017年呢，被网友们改造成了皮皮虾，我们走。后来又衍生出了皮皮虾，我们回来，皮皮虾来，我们倒走等等说法。而且也是随着一些表情包啊，搞笑的聊天配图在网络上迅速走红。第六个，扎心了呀，老铁。最早出现在某家直播平台的弹幕当中，老铁在东北方言里是哥们儿的意思，扎心呢，这大家都懂，内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和刺激。很多网友在向朋友诉苦或者抱怨一些事情的时候，经常用到这句话，扎心了呀，老铁。下一个我们看，还有这种操作？这个说法最初是出现在电竞游戏圈，用来吐槽或者赞扬一些让人大跌眼镜的游戏操作方式。后来呢，就被用来形容一些让人无法理解、不按常理出牌的处理事情的方式了。第八个也是最短的一个，就一个字儿，怼。新华字典里怼字的解释是怨恨，现在在网络上使用呢，表示用言语来回应或者用行动来反击。怼字的流行也算是从侧面反映出了新一代年轻人勇于表达想法、敢于说出不满的人生态度。第九个大家应该会比较熟哈，你有 freestyle 吗？这个 freestyle 就是即兴表演的意思，说唱歌手也就是 rapper 经常会临场发挥去表演一段说唱。那喜欢吴亦凡的朋友应该是最早熟悉这句话的，因为他在说唱类综艺节目《中国有嘻哈》中可是没少说这一句。最后一个2017年度网络用语是一个形容词，油腻。这个词最早来源于微博，后来因为作家冯唐撰写的《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猥琐男》这篇文章而大火，并且引发了各种讨论。什么是油腻呢？比如说哈，不注重身材保养，不修边幅，谈吐粗鲁等等，这个词语现在呢，常常也被网友用来自嘲。不知道刚才这些网络词语当中，哪些是您经常会说到、会用到的？我知道很多朋友认为啊，使用这些网络用语其实就是玩一玩的心态，不要太认真。 可是我们也不得不认真一点，如果这个网络上流行的都是一些消极、粗暴、玩世不恭的词汇，人们长期浸淫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之中，您觉着真的不会受影响吗？语言承担的可不只是表层的信息交流，它还蕴含着说话人的情绪，体现着说话人的心态，甚至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过有位朋友说的话也很有道理，他说这个文字啊，其实就像植物一样，有的只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迅速发芽生长，又飞快的焦黄枯萎。许多这个网络新词爆发式的流行一阵儿，又很快湮灭在网络的海洋之中。有的呢，则如同大树，长得虽然慢，但是一年一年的向下扎根，寿命可长达千载。深厚的传统文化必然能够漫过这些语言的浮萍，滋养我们当代人的心灵。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刚刚过去的2017年的年度汉字、年度流行词汇。其实这关于年度汉字的评选啊，已经是有一定的历史和传统了。不光是在咱们中国啊，在亚洲很多使用汉字的国家和地区都有这一项评选活动，比如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一般认为年度汉字的评选起源于1995年，是由日本汉字能力鉴定协会组织的年度世态汉字的评选，选出的日本年度汉字一般会由清水寺的住持亲笔写下来公布，并且在寺中陈列一年。说起来，关于第一次的年度汉字评选还有个误打误撞的小故事。1995年，日本社会普遍对学习汉字的兴趣不高，在学校教育中也是一个很麻烦的存在。出于增加汉字检定报名人数的需求，汉检会就找到了一家公关公司，说请做一个能让国民热爱汉字的策划吧。双方推翻了很多提案之后，终于达成一致，方法就是用一个简单汉字来表达复杂感情。那一年他们在报纸上刊载了向读者征集年度汉字的广告，而所有参与者都能获得一份小礼物。最终汉检会收到了超过10000件的回复，也从中选出了当年的年度汉字。由于那一年日本发生了里氏 7.3 级的阪神大地震，所以大家选出的1995年日本年度汉字就是地震的震字。后来当年那家公关公司的老板电村美术写了一本书，叫做《90000日元打造出国民流行风潮的方法》。他写道，由于汉检会缺乏资金，无法打造大规模的落地活动，就在大家考虑取消时，一位工作人员通过在京都的人脉恳求清水寺的负责人，请借给我们发表的舞台吧。如果没有那个人，就不会有现在成为国民活动的年度汉字了。又或者如果当时资金充足，大概会去租借豪华酒店的宴会厅，邀请一大堆名人出席，拜托书法大师题字，绝不可能会在寺庙这么有典型性的场所完成企划。当时的汉检会只想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竟然误打误撞成就了一个品牌。回到现在啊，日本的2017年度汉字最近也已经揭晓了，是北方的北字。 当地媒体普遍认为北自当选主要凸显了民众对朝鲜半岛局势的一种担忧。那此外呢，2017年马来西亚的年度汉字是道路的路字，新加坡是恐怖的恐字，韩国每年评的不是单字而是年度成语。2017年韩国的年度成语是破邪显正，在中国开始的比较早并且评选单位比较权威的就是咱们今天分享的汉语盘点年度关键字词评选了，它是始于2006年。除此之外，由新周刊杂志主办的中国年度新锐榜也会针对年度汉字进行评选，而2017年他们选出了年度汉字不是响字了，是戏剧的戏字。不知道这戏字和前面提到的响字哪个才能更好的概括您的2017年呢？反正这些年度汉字揭晓之后，网友们也是纷纷有话要说呀。有的网友开始默默地为选出的年度汉字疯狂打 call， 有的网友表示这不是在为考研的学子们划重点吗？还有网友是一言不合就总结起来自己专属的2017年度汉字，比如心字、情字、盲字、缺字等等。还有人说我的2017啊就是一个吃字，难怪我胖了十多斤呢。说了这么多，愈发觉得咱们的汉字文化确实是博大精深。一个汉字不只是一个字，它背后更隐藏着美和丑、善与恶，包含着历史的积淀和丰富的社会内涵。而一个词的流行也展现出了一个社会长期形成并且公认的一种价值取向。从2014年的法字、2015年的廉字、2016年的规字，再到今年的响字、戏字，年度汉字就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展现出来的一种精神面貌的体现。站在2018年的开头，我们也要期待一下如何度过这属于每一个人的新的一年，才能在下一次的年度汉字评选中选出最心仪的那个能够代表我们的字来。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就是这样了，最后一点时间来听首歌，就是今天节目开头提到的20年前的电影《甲方乙方》的片尾曲，由韩磊带来的《相知相爱》。过去成就了现在的我们，回顾2017，展望2018，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早晨8点不见不散。 请你的不必都记清，过去的不会都忘记，就讨厌了你。相知相爱不再犹豫，从我们目光相遇的那一刻起，